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蔡淳佳《南屏晚钟》，这是他俏皮翻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。他的翻唱呢，能够让人感觉到没有破坏原曲的意境，但是呢又绝对不会拘泥于原曲的限制，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，也是利用一些细节的小变化，让人感觉到这好像成了一首全新的歌曲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，这部电影叫做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，是由电影的四位男主角白敬亭、李弘毅、丁冠霖还有赵文龙来演唱的，歌曲名字叫做《青芒》。 青春总是不要脸开张，有时一笑大方，有时拼命圆场，尽了心才算成长。我不怕输掉所谓辉煌，只怕回忆太短，只怕遗憾太长，想起来湿了眼眶。 一路闯荡有小小的倔强，还好有你帮忙，昨夜能被你体谅。 我们说过想要去的地方，无需谁先退场，无需谁掉方向，大雨也要昂声晴朗。 坚强，谁的青春不明

邓紫棋翻唱的《有心人》。这一首歌它的作词呢是来自于林夕，而作曲呢就是张国荣他本人了。如果说张国荣的原版呢是低沉忧郁的深夜，那邓紫棋刚刚演绎的版本呢应该就像是充满着能量的清晨了吧。继续来听到这一首《过把瘾》当中的片尾曲《糊涂的爱》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王志文还有江山演绎的版本，而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就是刘欢，现在来听到他的版本。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，爱有几分是糊里糊涂， 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5月28号，加州美食街开街了，早餐羊汤、烧饼、北京小吃、烤串、小龙虾、宵夜夜市，最晚营业到凌晨2点。地址：房山长阳加州水郡西区广场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，